尔。开场致辞时就自己声音沙哑向传媒讲唔好意思。报道指出，小池上星期六就奥运期间减少人流的措施、疫情和疫苗接种情况等和首相菅义伟会面，星期一和国际奥委会就奥运议题举行五方磋商。小池不合资格的公务暂时由副知事多罗美光目暂代。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以西，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7点，升197点，成交金额3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5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5.5元，升2元。吉利汽车26.9元，升1.95元；阿里巴巴205.8元，升2.8元；康希诺生物413元，升44.2元；小米集团26.8元，跌2.5元；友邦保险95.1元，升1.35元；美团系299.6元，升6.8元；中远海控20.75元，升1.09元；盈富基金28.88元，升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6，英镑10.818，瑞士法郎8.444，澳元5.855，加元6.302，新西兰元是5.435，欧元是9.26。每百日元对港元7.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914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6,4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99美元，卖出1,78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的快线啦，咁而家龙尾喺丽港城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丽港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在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着万年街挤塞，龙尾就在大网仔路近着沙角尾对出。提一提你，香港大球场有足球比赛，在大约下午5点开始，加路连山道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希慎道和利源山道将会封闭的，一带都有交通改道安排，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 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早上时间十点十分啦，听紧呢个丰收快活人啦，大家好，我梁继章。 大家好，我系李丽睿。 我系精神奕奕嘅马大强。 系啊，唔单止精神奕奕啊，仲有啲精神都嚟，有啲过度精神添啊。我哋仲识啲精神病。 我今日真系唔系好精神。 我知啊。 喂，阿李博，你唔精神唔紧要，我介绍你一样嘢，良药嚟嘅。 系。 一开始听啲丰收快活人咧，精神到不得了啊。 哦，我哋因为丰收快活人，所以我唔精神。你又叫我听翻丰收快活人，令到我自己精神。 咁即係我都唔係好精神。 其實你係最唔精神。 好啦，等我最精神啲你先啦。今日呢好似好咗少少，冇咁大雨。琴日呢即係大家喺度揸住車呢砰砰聲咁，今日呢就多人呢間中有少少驟雨啦。雨勢有時係頗大，同埋都係狂風雷暴嘅。吹微至和緩嘅西南風，展望聽日初時仍有大驟雨、狂風雷暴。隨後數天驟雨逐漸減少。而家28度氣温，相對濕度85%。在这个早上陪住你哋有 Radio 2三个小时丰收快活人，一样希望每一天带来开开心心。无论是揸紧车， 或者是 跳紧舞， 又或者 食紧早餐， 吃又或者我哋一起。 心田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呢？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嘅话咧，有一首嘅泰国歌叫做《太眼瞓》， 好正啊！ 唔系睇边个边个边个听啊？如果马小强听咧，就叫太懒惰。 系啊，如果你听嗰啲叫太舒服啦。 或者系啊，得太老饼。 系啊，太老饼正啲。 太老饼 都 OK 噶。系啊，我把都叫太老饼。 冇错。 咁咧，阿李丽又叫太娇小，或者太的色咁样样，系嘛？ 叫太矮。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喂，今日咧风骚白又系即系嗰啲内容咧多到不得了啊！吓，咁 我哋台长嫌我哋太多。即叫我哋 cut 咁，你唔系咩？ 系 咯，先听到。 我知道啊， 系啊，咁佢又叫我唔好咩讲嘢咁大声， 唔用力啊，但系佢净系关心你嘅， 系梗系啦， 佢冇提我嘅， 摆到明佢好爱我， 佢都听唔到你把声，净系听到你咔咔咔咁笑咗。 冇错， 系、 哦 okay、 你讲我啲咩都唔记得吓， 唔记得。 咁我哋咧第一钟头咧会有啲得意嘅题目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啊，跟住咧我哋今日有几个环节嘅，包括咧就系、是、 有网上情啦，再加上我仲有开心字典。 嗯、今日有一个字，大家又要记住。年尾考试都会考嘅， 好嘅。咁另外仲有嘅就系有外语堂嘅，又有客家客卦。 话说咧呢 个客家课又嚟啦， 考试客家课程咧就系远自由呢一个清晨快活人，即系擦紧牙、擦紧鞋嘅时候咧开始嘅。 再早 几廿年噶咯， 其实喺明朝已经有嘅 石器时代， 系啦，喺宋朝一路其实一路系啦，喺秦朝啊都有。 喂，但系咧嗱，如果大家听开以前嘅清晨快活人咧，可能我都有曾经讲过咧，呢一个环节真系好奇怪生出嚟噶，我哋从来冇谂过做、 其实唔奇怪，因为你懒咯。 唔系懒啊，我八卦，我八卦，八卦咪因为咧 咩卦？ 因为我有日听到佢同佢老人家倾偈，即系佢屋企嘅老人家倾偈，我就觉得咦火星文嚟嘅，我都听唔明嘅。 讲咩咧？系咪讲个坏话咧？ 咁我都可以介绍下嘅。咁啊，话说嗰阵时候，我哋朝头早做完节目咧，咁我啲阿嫲又或者系阿爷啊，咁啊会打电话俾我， 约你饮茶。 系啦，饮唔饮茶，又或者翻唔翻嚟食饭？佢哋要煮定饭。咁跟住咧，就应该我同我嫲喺度倾紧电话嘅时候咧，就有啲衰仔偷听。 系啦，八卦张又 喺度偷听，偷听我就呢款同边个讲乜嘢啊？咁样佢完全听唔明我讲乜。跟住我觉得 ，ring ring， 哇，真系好啦！如果以后你就可以讲得一口流利嘅客家，基本上你同自己人喺度倾电话嘅时候，佢哋 系 完全唔知道你讲啲乜嘢， 讲是非冇人知。 我就算我当住佢面话佢啦， 我都 你 都 试下依家话佢一句啊，唔系你话佢一句得唔得？ 水仔饱 呢个易听，呢个易听， 好轻啫喎， 呢个易听。 咁就因为咁嚟嘅，咁佢就话如果系嘅话，可唔可以第时喺我哋嘅精神合伙人里面嘅话，系教下大家就系讲下客家话， 就有嗰个环节啦。 系啦，点都知就爆出嚟， 冇错啦。咁、当然啦，就我哋今年2021年再做风骚发明咧，系有唔同嘅，咁所以留意一下啦。 系复刻版都系旧瓶新酒， 旧瓶旧酒，旧瓶旧酒， 但系啲落有味。 O K， 得系啦， 年九月顺。 冇錯，咁除咗之外話咧，當然啦，亦都有我哋嘅王牌嘅壓軸環節咧，就係我哋嘅片段人間。 冇錯， 咧我哋已經出咗有兩個嘅 故事啦， 我哋個古仔啦。咁我都收到坊間有好多嘅朋友，有四個咁多啦。 我哋咁少朋友， 佢住得太遠。佢啲朋友咧由十個變八個，八個變七個。你邊個朋友會住喺沙頭角村長個女樓下噶？係咪先？ 又真係姓李喎，係 啊，係啊， 冇錯。咁佢哋就話咧，真係好好聽。咁但係问题是在于嘅就系诶两个都死人嘅，咁、死得人太多。 第一个唔系系嘛？ 系死人 系咩？系咩？ 多数死啦。 哦 okay, okay, okay, 你死咗个老婆嘛？我先唔系喺个剧里面，喺个剧 两位， 我几乎又讲咗啲好好 臭人工。 我话你听，今日又死人、 死。 今日又死 了，今日又死人 了，冇啊， 有啊， 商量， 唔好讲咁多俾人听啦。 我哋嘅片段人间咧，真系死得人多，咁不如我哋话唔好啦，不如我哋真系 搵啲 唔好再系咁惨嘅。 做 电 台咧，以前咧，唔知而家仲系咪啦吓？即系如果我哋咁好彩，做到新年嘅话，即系如果能够挨到新年咧，系唔可以提死字啦， 我知啊， 唔可以有死人啦， 系啊， 衰啊，鬼啊，唔得噶，你知唔知 啊？以前我哋喺屋企都唔俾噶。系啊， 屋企讲都唔得。 屋企你喺嗰日你唔可以讲粗口，唔可以讲死啊， 平 时 可 以 讲 啲衰嘢。 你屋企平时可以讲粗口，咁宽松，不如我搬嚟你屋企住， 每日讲四句。 你阿爸阿妈面前够胆讲粗口噶，唔系啊嘛？ 梗系得啦。 唔系你讲嗰啲助语词， 阿爸你 个 嘟嘟咁样得。 咁我又唔 边有啲咁样开放家庭啊？ 唔系你嗰啲助语词有嘅， 系啊，都有一两句 系 有嘅。 即系攞散开讲咧，即系以前我做电台好记住嘅，新年啊你要衰嘢啊唔得，系啦，哎呀死啦唔得啊咁样嘅。 冇啦，如果冇呢件事噶啦， 系咪啊？ 因为到时应该炒咗。 跌跌跌，即刻有人入嚟诶，起身。喂，好啦，今日第一个专题我带嚟嘅就系话咧，有冇试过咧买啲嘢啊？其实咧。嗱，個 list 咧就有十樣嘢咁多，咁有幾樣嘢我都覺得，我成日好想買，心痕痕走埋去咧，又覺得好吸引。 係， 但係嗰樣嘢你買咗翻去之後咧，第一可能你之前已經痕過好多次，即係咁樣嘅 一直痕， 咁樣嘅貨品你已經買咗好多次啦。第一，第二 嚟㗎， 唔係第二咧，基本上咧，你唔係成日有用嘅呢一樣嘢。 啊，女人冇用， 本身都冇用啦，你 係啊，阿 Rubbish Association 會長， 你唔好以為我真係記得你個袋。 真系唔想集佢都唔得，真系。喂，嗱，第一样嘢，叮叮叮叮，保健食品嗰啲咩 omega 3啊，咩 supplement 啊，咩啊咩啊， 咩升 oxide 食完之后，升 oxide 咩嚟噶？ 唔知啊， 葡萄糖胺啊， 哦， 等。 喂，但系咧，总有一啲人喺你身边。你食啊呢啲啊好噶，你食呢个唔知咩啊补咩噶，你行嗰啲咩屈人士咧，嗰啲咪好多 A B C D E F G 咧排晒喺树，每一只都话有咩用，每一只都话帮到你嘅，你有冇买过？ 我想问一样嘢，你有冇发觉就系你细个嘅时候你唔会去留意呢啲嘢， 梗系啦。 到你上咗年纪嘅时候咧，大家坐埋三五知己咧 就会 讲 呢啲嘢。 最近有冇食咁 样 咩咩失眠文啊？ 交换意见 啊！你一定要食啲唔知乜嘢灵乜啊？ 但系咧。佢有一啲咧，即系呢叫保健食品啦。佢嘅针对嗰个位咧，系的确系三四十岁之后咧，多数咧，你就算唔系大问题咧，都有少少嘅。例如 knee cap， 即系膝头哥啊， 系啦，啲软骨 系啦，即系记得当年咧，我做咩？你点解怼只脚？ 你 怼只脚出嚟做咩？ 你肥到 佢做咩怼只脚出嚟？ 佢嗰条长裤咧系掹唔到上去。 你做咩无端端对住个女仔掹呢条裤啊？ 我就 系 有个护膝喺度。 哎呀， 你长期戴噶？ 唔系啊，呢两日啊，我就早几日突然间个膝头哥好痛 啊！ 我正正就系经历咗你头先走去买呢啲supplement嘅情況， 你到佢好痛先嚟買濕片文。 你好痛其實應該你係睇醫生嘅喎， 唔係 可以 攞 隻 腳。 我你不如 睇醫生貴 都太遲，你要紅磡嗰啲棺材鋪睇下，問下佢有冇八折。 唔使住，我覺得應該係鋸一隻腳先。你試啊， 鋸還鋸，唔好鋸錯。我左腳痛，鋸左右腳。 你試下，你左腳痛，但你鋸。 喂，但我想問咧，馬老師，即係呢個膝頭痛咧，係 啱啱， 即係喺你今年方齡二十五歲先開始痛啊，定係痛咗好耐噶啦？ 就呢幾日唔知點解， 從來冇痛過， 從來冇痛過，我係痛到， 唔 係我帶住個， 我知啦，因為你翻到嚟，我成日揸你個痛腳。 烂脚， 我哋成日捉佢嘅痛脚，所以佢 净系左边系痛脚。 喂，嗱，阿李丽如，你又睇得健康文章多啦，我又唔知道啦。其实咧，人嘅 knee cap 咧都好点讲啊，在乎佢以前点样用啊。譬如我哋嗰日咪曾经提到话，缓步跑啊 ，jogging 咧对膝头哥可能都有啲嘅damage 啦。又或者啦，譬如我太太咁样，因为佢以前咧就系成日打篮球嘅，佢嘅校队嚟。 系咩？ 咁又系话咧，即系 好似排球女将多啲，你觉唔觉得啊？ 系啊，仲有一个背脊伸。手指出嚟，话俾你听， 系啊，仲要揾啲胶布黐住，定系要黐住啲三号咁样，好似小鹿纯子啊，系咪啊？ 咁咧佢又讲啦，佢话跳得多咧，其实对膝头哥又系会有呢啲嘅伤害嘅。咁、哦、所以就系话啊，其实咧唔系个个人嘅膝头哥都会有一啲嘅中年问题，不过就多嘅。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喺香港电台咧，即系上一个 round 嘅时候咧，嗰日咪三个楼三层楼梯嘅，即系我 而家都 系啊。 我想讲就系行呢三层楼梯，日日行好多次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啲啲辛苦嘅， 咁你唔好行咯， 上落嚟 坐货 lift 啊嘛， 喺楼梯跳落嚟， 唔系有冇货 lift 啊？有冇货 lift？ 好啦，咁啊嗱， 落楼梯就真系好伤，落楼梯。 保健食品系同唔同意？ 同意，同意，有同感，因为我都系觉得就真系，自从系去到你三十岁之后嘅话咧，真系三五知己，大家坐埋就会倾呢啲嘢。 冇错， 你以前系唔会想，或者黐关我咩事啫？你行过嗰啲威人子啊嗰啲地方咧，你唔会行去嗰个 department 啊？ 名改得好顺。 sorry， 唔好意思咯，咁唔系咩？ 屈人 系啊， 系啊，冇嘅，我好中意去行下嘅。而家你就会去啦，但你以前你会觉得你行过就你睇唔到嘅，即系嗰啲嘢咧，你因为你唔系去揾嗰啲嘢咧， 你都唔会买。 唔系啊，你唔系揾嗰啲嘢嘅话，你唔发觉嘅就系你系会最后完全会 bypass 咗，跟住你会筛选咗嗰、那个嗰一行咧。 你都系买化妆品嘅啫， 化妆品啊，或者系买牙膏啊，咁样买卫生巾。而家唔使买卫生巾。 其实我而家咧。 呢啲唔使讲，呢啲真系唔使讲。 咁啊好咯，你生活之中少好多麻烦啦， 所以我可以悭 钱 啦，十年文咯， 系啊， 悭钱啊。 不过就算咧，我而家我唔系成日会买，不过咧，就算我唔买，我身边总有人会同我提，你应该食呢啲啦，你应该食嗰啲啦。 最近有冇介绍你啲咩嘢啊？你介绍俾大家。 唔系啊，嗱，嗰个叫做 knee free 啊，即系膝头哥。 葡萄糖胺。 总之系对膝头哥好噶啦， 系啊，我虽然话我呢样都做咗好多功课， 你好多嘢都 需要添。但我嗰日话准备买，跟住有人话俾我听唔使买啦。我点解啊？然后翻到屋企，你睇下嗱，你拣边樽食？ 点解？ 全部有啦， 佢已经有晒， 全部有晒， 已经买晒系嘛？ 系啊，有啲佢系食咗四粒又唔要啦。 嗯， 你嗱系所以就系话咧，即系好多人买大量嗰啲。好啦，快快脆脆我要去第二个环节啦。 咁快？ 十样嘢，讲咗一样嘅而家。第二样嘢咧就 系 杯。你会唔会中意买不同类型嘅杯 噶？ 即系或者杯或者食具啊、碗啊等等等等 都中意、啊。 因为你见到好多咧好 fancy 噶嘛，有啲食具咧就好得意啊，杯都好得意嘅。我记得我买嗰只啊，系咪马骝咧？即系佢样系只马骝，咁、那个手揸嗰度。 使乜买啫？你买个镜杯就得啦。诶、哎，有一个马骝。 哎呀，我好想讲一啲。说话， 我留意一下边度有镜杯，我买只俾你。 好笑咩？ 唔好笑啊，都事实。 好笑咩？ 嗱，你阵间台长又关心你啦。我真系好中意镜杯。 跳下一个， 好， 第三个咧， 俾人讲， 咪咯， 你哋都冇净系笑，你又净系笑， 我想讲啊，我想讲啊，喂，我真系买咗一个有个杯碟，有个咖啡杯嘅，我谂住咧翻公司嗰阵时候就用啦，但系咧谂下咧，始终都冇带过翻去， 点解？ 因为我惊啊啲姐姐咧坑又磕烂我个杯，或者崩咗。 知唔知？知唔知点解你咁惊啊？姐姐磕你个杯，佢憎你个人，但系出你唔涨，咁咪磕佢个杯咯。仲有啊，啲啊，即系搵翻你个牙刷朗屎坑噶，知唔知啊？ 姐姐你做咩咁紧张啫？系咪因为 得罪人多啊？ 人哋崩 系咪先？咁惊，佢成日惊害佢啊，磕佢啲杯啊，攞佢牙刷擦屎坑啊咁啊，因为佢个人衰啊嘛。我又出佢唔涨，系咪先？咁你又坐得高啊 ？OK， 下一个 item 唔该。配合你， 你呢叫得罪人多啊！所以 我回应一下，其实啲杯杯碟碟啊，我而家会好啲嘅，因为我而家开始有陶瓷咧，我系自己整。 哇！人鬼情未了啊！ 自己整系啊， 难唔难噶？其实 唔难噶，原来真系搓个碌嘢上去就揿翻 低佢。讲得好难 听，唔系呢个，因为真系有咁嘅步骤嘅。因为呢个步骤嘅 话，嗰碌系咩嚟噶？ 嗰碌嘢其实就系你嗰一嚿泥咯，嗰一嚿泥咧，你一定要将佢咧就系搓高佢啦，咁跟住变成一条圆柱体啦，有咁高得咁高啦，跟住再揿翻扁佢。 要踩踩踩踩噶， 一路要踩嘅，系啊，咁就要踩住佢嘅，就系控制佢嗰个转盘，嗰个转盘嘅嗰个快慢。咁跟住咧，你听我讲埋先。咁跟住咧，嗰个咁样嘅嘢咧，系将所有嘅泥啊变成同一个湿度，以及就系要将佢嗰啲泥嘅话咧，系要变成同一个咁样嘅硬度，你先至可以整到一个靓嘅杯嘅。 你听日可唔可以带一个翻嚟？ 唔得， 点解？ 唔系我其实想送你送一个俾我，我记得 我 同你讲过。 唔想， 阿姐姐磕烂咗佢一只，佢点解日日都烂嘅啲杯？咁怕人憎要麻甩佬磕烂个杯先。 惨佢个口先，崩口人哋崩口， 好毒啊！ 喂，我咩阿姐毒啊？ 其实系想割你个头， 系想惨你个嘴， 崩你个头，崩你个杯。 系啦，咁啊，下一个咧就我唔知啊，睇个个人嘅。爱好啦，佢就话汽车，即系有啲人咧见一个系啦，见到啊，我成日想换车。 嗰个系你啫， 冇错。 我都 知你会 实， 我都知你成日会窒我噶。 你头先我唔系窒你，我只不过系想事实讲出嚟我。 系啊， 都知噶。 我试过啊，喂，攞车去停车场，搵唔到嘅，原来佢又换咗车啦。 你哋有冇统计过你自己换过有几多架车？你有生意， 起码二十， 唔记得，唔知， 真系唔知，二十唔知，一定我都过百， 边个过百？ 一定有过百。 喂，又唔系嗰阵时我咁谂嘅，因为咧旧车嗱，我只系买旧车，同埋好平嗰啲，即系你净系， 咦 嗰啲一万零二万蚊车，但系嗰啲 整手续噶嘛，系嘛？ 好烦嘅，其实 好繁琐啊嘛啲嘢。 咁所以我而家冇啦。 嗱，我最深刻印象有一次就系坐 Michael 啊吉宝车，我觉得好正，系就喺香港电台坐。你记唔记 得？ 绿色嘅，好即系 好 raw， 好机械嘅，系啊系啊， 白车 啲想绿色，我唔记得咗啦。我争啲想 冇顶嗰个，即系冇顶噶嘛。 唔系嗰啲吉普车咯，我唔记得有冇顶。 吉普车啦，买咗几架，我唔记得啦。 嗰日我落车，我想跳落去啊嘛，型啲啊。 其实我想掹你落去，你唔使跳。 所以佢先请你坐呢个吉普车，因为系冇门 嘅。好，时间快到十点半，听呢个风骚发人啊！我哋讲紧咧就系啲咩咧？你买咗咧，系原来冇乜用噶。OK， 先系十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和神舟十二号三名航天员天地对话。習近平表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各族人民向三人表示诚挚问候，他们是进驻天和核心舱的首批航天员，将在太空驻留三个月，他们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时刻牵动全国人民的心，提到三人状况好好，工作顺利感到高兴。習近平又說，建設空間站是中國航天事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將為人類和平利用太空作出開拓性貢獻。三人是新時代中國航天事業無數奮鬥者、攀登者的代表，希望他們密切配合，圓滿完成後續的任務，祝他們在太空工作生活順利，會在北京等候三人凱旋。第三次執行任務的航天員聂海胜表示，三人身體狀況好好，各項工作進展順利，在天和核心艙工作和生活條件越來越好，中國航天員在太空有了長期在軌運行的家，身處遙遠太空，為偉大的黨和祖國感到驕傲和自豪。第二次執行任務的航天員劉伯明說，能夠參加今次任務，深感使命重大，無上光榮，後續要執行兩次出艙活動和操作機械臂等一系列技術驗證試驗，一定會精心操作，確保各項實驗圓滿順利。首次進入太空的航天員湯洪波說，已經適應失重狀態，飲食起居和工作狀態良好，還能夠和家人視頻通話，對完成好後續任務充滿信心。日就看社長王麗常在網上向讀者告別，表示編輯部相信在大時代下已經到臨終點前。王麗常說，一周刊三年前成功由紙媒轉型到網媒，到2019年走訂閱路線，將新聞脫離蘋果日報平台自立，能夠生存就活下去，否則執笠。他說，訂閱制一開始，一周刊拿到超過10萬個 订户，积积清奇，但只能减少亏蚀，未能扭亏为盈。王丽常话喺呢个历史时刻，佢冇眼泪。喺动荡嘅办公室里面，佢话俾自己听，要抑压住情绪，做好撤退嘅事。有同事舍不得，仍存一丝希望，佢只有狠狠地劈头一句。别传妄想，他说过去为一周刊努力过，享受过做新闻的自由就无悔。日传媒董事会去信保安局申请要求解冻部分资产，执业会计师林志远说，当银行收到法庭、警方或相关执法部门指令，又或者银行发现风险管理出现问题，担心会被调查等，都会冻结银行户口。相关情况并非香港独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业绩，《苹果日报》和《动新闻》占一传媒的收入比例相当大，如果停止相关业务，交易所可能会判断公司没有足够业务运作支撑上市地位，届时有机会将公司除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3点，升164点，成交金额4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7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4.5升1蚊，吉利汽车26.95升2蚊，盈富基金28.82升1.6，阿里巴巴205.6升2.6，小米集团26.8跌2.5，康希诺生物408.00升39.2，比亚迪股份232.00升8.8，中远海控20.65升9.9，美团298.2升5.4，友邦保险94.9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10.83，瑞士法郎0.92，加元1.233，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05点，升21点。港金现价报164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56美元，卖出178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三宗的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左转落去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咁而家唯一的行车线已经解封啦。咁所有车可以转返落去蝴蝶谷道。咁一带车多少少排到明爱医院。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去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排到明爱医院。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一带仲系车多少少啦，排到观塘码头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应该其实系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咁坑口影业路落翻去厚德村，近住宝灵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跟住万年街呢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排到去大网仔路，跟住沙角尾对出嘅。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嘅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咗啦，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当散聚成为常事。 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手里的照片，心思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遇。 Tony 话近年身边多了离港和离世的朋友，心情当然复杂了，但又明白散聚本来就是人生中不断上演的事，唯有透过音乐去抒发情绪。 星火轨迹闪过宇宙，交叉点终会再重头。 作曲 Tony 的小龟，填词有小龟恒仔，编曲监制 Tony Agent Chang。 天空散落的雨点， 上榜五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 ，Tony 离散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系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啊，老婆啊，就嚟十点噶啦噃，食早餐嚟噶。 啊，你食咗呢啲嘢先。 吓咩嚟噶？ 啊，系降压丸、健脑丸、关节丸，仲有甲状腺丸、乙状腺丸同埋甲状腺丸噶。 分晒啦，系啊！ 我而家攞早餐俾你啦。 唔使啊，食完晒啲丸，我好饱啦。不如你开收音机俾我听仲好啦。 早餐都唔食，你听收音机 啊？梗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钟有风骚快活人，笑都笑饱啦。 梁家珍、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早晨，早晨，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十点四十二分噶啦，多云间中有骤雨，28度气温，相对湿度84%。 好啦，咁又翻嚟同大家要讲讲有关于嘅就系我哋平时买咗，好想买咗之后又会觉得好冇用嘅嘢。 冇错啦，吓嗱就讲紧咧就系啲叫订阅式服务，你觉唔觉得而家网上好多咧？你订咗先啦，嗱，暂时唔收你钱，无论 apps 或者系好多嘢都系嘅。啊咩一个月之后先收你钱啦，吓、又或者听音乐嗰啲平台啦，咪三个月后，我而家有个 听 系试听，我而家有个都系咁噶，我听三。三个月咁，但我觉得都 fair 嘅，因为我听讲三个月咧，我觉得 OK 喎。 你都觉得 fair， 因为你唔记得 cut 佢就会再自动收你钱噶啦。 cut 唔切， 但系听闻有啲 app 就真系可能难 cut 啲嘅。 系啊， 所以我唔敢立乱开一啲咁嘅订阅服务。第一我就惊我记性唔好啦，我唔记得 cut 啦咁样。第二就惊 cut 唔到咯。 如果你唔记得 cut 嘅话，你揾小强帮你 cut 啦。佢一笑就 cut。 你有咩咳都得， 虽然系烂机，但都几好笑。虽然都系烂， 几时咳又得，咳咗 大咳又得，小咳又得， 冇错。 你有冇呢个感觉啊？即系订阅服务 嗱，我咧呢样嘢咧，我都守得几好啊！我从来都 唔订嘢嘅， 唔订嘢 嘅，因为你觉得蚀底， 完全引诱唔到你咩？所有 完全引诱唔到， 咁咩都系免费咯。 系啊，仲要呃嘢，系啊，勾嘢翻嚟。因为喂，我试完你啲嘢咧，我唔知真系啱唔啱我用。不过即系人始终都会失手嘅。 嗯、 我曾经做过最蠢嘅事咧，就系俾咗钱订一个 domain name， 即系乜乜乜 .com、嗯、小强 .com 咁啦。 系 俾咗钱一年啦，我系乜都冇做过。 哦，咁系你自己嘅问题。 系、嗯、啊， 你应该唔好， 你冇呃你啊， 你唔好订 .com 小强 .com 咁啲咁嘅。呢个多加啱你啲， 但系冇呢个 address， 打 小强 多个抌字，个抌字你点打 ？D U M D D U M 抌抌小强诶，抌抌抌抌 dot com， 抌抌得啊， 抌抌 dot com 咁咯。咪我记得嗰时唔系啊，李丽月佢讲过一个佢嘅俾人整唔系整蛊嘅，即系中招啊，可以系我如果要我要净化我嘅词汇，知唔知？ 系啊，我知啊，系咪啊？ 好辛苦啊， 好似我屋企咁样讲。惯嗰啲就， 你唔记得你嗰时你订咗个袋咩？你订咗个袋， 订袋 啊，系啊， 订咩袋啊？ 贪平 喺网上， 系啊， 哦， 贪平，我订咗个名牌背囊， 名牌， 名牌背囊，仲要， 其实你 三百几蚊， 喂，其实阿小强，阿小强，你前边有一个大肚背囊啦，仲要订个后边，你冇辛苦， 因为嗱，我睇睇嗰啲， 前面嗰张系台啫， 喂，搵 条 咩喺度写嘢？ 我觉得你应该再大啲，跟住你可以 整埋接板啊， 贴 上嚟， 好似嗰啲飞机前面嗰张台嘅。 系啊， 嗱，讲翻先，我真系贪平，三百几蚊，嗰个袋咧，如果正路咧系八千几蚊， 你谂下，八千几 蚊， 你三百几蚊买， 系啊， 嗰个人系你阿爸， 佢呃你都对唔住自己啦。 佢嗰个网页写咧就系话捐钱嘅，呢个版又唔知乜嘢，即系限量版，所以咧就三百几蚊。 你成日呃惯人，你都知啲伎俩噶 啦。 有冇可能会唔知啫？系咪？ 我知啊，所以我考虑咗两日，最后唔知点解 禁不住贪心， 嘟就禁咗啦。 嗯， 跟住点？应该加咗一点，佢觉得稳阵，因为唔系先俾钱啊，而系话货到付款。咁你到时望下，诶都唔好嘅，咪俾钱咯。 但系问题系啊，货到付款都唔咩噶，都危险噶，因为可以会系你自己喺个网嗰度睇嗰样嘢咧，你收嗰样嘢唔系嗰样嘢嚟噶，货不对版噶嘛。 嗱，一个名牌嘅背囊，尼龙嘅啫。咁 咪读尼龙咩？ 尼龙啊，尼龙，你加多三点水，哦，系会溶嘅。 尼龙 系用泥做嘅，都落雨嘅时候会溶咯。 你系读尼龙嘅咩？ 尼龙， 尼龙， 我都冇听过读尼龙。 系啊，尼龙系三点水，系另外一种 material 嚟。 你第时装落嗰啲地方就尼龙，嗰啲泥好浓。 跟住泥窿。唔系泥龙， 系咪好黑心？ 系泥龙， 唔系每人都会去到嗰下噶啦。 你地下六尺就泥龙， 请继续。你个泥龙嘅名牌袋由八千蚊减到三百蚊。 哦，所以咁平，因为泥龙， 因为泥嚟噶嘛。 唔系泥龙，系泥龙嚟。哦，咁啊合理啊，咁啊好合理。 我睇相，我特登 cap 低嗰张相，亦都走去个名店嗰度咁啊对下，咦一模一样。 觉得好 wise， 即 系 好聪明。 我张相系一样啊。 佢应该梗系一样。 我知啊，我后来梗系知啦。佢偷相其实好容易啫。 梗系啦。 又即系唔知点解有时蠢就一路咁样去。 系啦，咪俾咗钱啦。 系啊，我真系有俾钱，后来俾咗钱。然后有一日佢话：，诶，发咗个短信。 啊，你俾咗钱添？ 俾咗钱啊！你去攞啦。咁我就去到嗰个商场 啦， 系啦，就攞啦。哦，佢一抄出嚟一个黑色嘅胶袋， 系咪嗰啲咩速递嗰啲公司啊？ 系啦，我已经觉得 仲靓过你个尼龙袋，系咪？ 唔系，佢一攞出嚟咧，我已经觉得 值钱过， 我已经觉得出事啦。 薄黐黐， 系啦，薄黐黐。 喂，重量咧，通常咧就系啲名店名品啊，即系嗰啲名牌嘢同 cheap cheap 嘢嘅分别，即系有一只名表咧，即系 L 字头嗰个咧。如果你一买嗰啲叫做假嘅 L 字头嗰个表咧，系轻飘飘嘅， 纸扎咁系咪？ 系啊， 仲有如果买亲啲名牌袋咧，个纸盒都成斤重噶嘛。 系啊，包都包四五层 噶，你唔舍得掉噶。 个纸盒先又系值一嚿水，依家出边都有人收嘅。 你知唔知？纸袋。名牌紙袋是有價有市的， 知啊知啊， 而家未通關嘅，通關我又拖一個， 你快講埋你故仔先啦。 一睇， 你記唔記得你自己講到邊啊？ 我知。 有个袋，攞上手轻飘飘，我知出事啦，因为冇一个靓盒。但系又一个，我又自己刮醒自己，300蚊抽一个盒，好正常啫。 嗯，即系净系斋货品，就冇嗰啲 packaging。 因为你个邮购，你系有时会好，你寄嚟咧系会好贵噶嘛，因为嗰样嘢重啊嘛， 抽起晒， 有时会抽起啲嘢。因为我有时我买鞋都会咁样嘅，我叫佢唔好俾个盒我，咁佢就会轻啲。 系啦，咁佢又抵啲，大家开心。翻到屋企急不及待拆扯烂， 你现场都冇拆？ 冇拆，因为我惊我拆出嚟系咧留嘢咧俾人哋耻笑我、 哦，所以就匿翻屋企。 即系你其实都已经心里边打咗输数噶啦， 少少啦。 其实如果你画嗰啲公仔嘅话，佢呢度有几滑， 几滴汗流落嚟。 仲有交叉坏， 又或者就后面有啲冷风扇， 或者天空有黑云喺个头顶黑云落紧啲雨落嚟。 我真系现场唔敢拆啊，真系惊俾人笑。 好彩你系咁咋， 翻到嘅。 喂，人哋笑你，你咪话50蚊咋，想点啊？咁咯，人哋唔知你俾咗几多钱噶嘛。 总之你知道自己系唔好就唔好啦。翻到一拆， 翻到一拆， 系啦， 系 出事啦，就真系一个咁嘅袋， 系 咩 袋咧？ 一冇嗰个乜头嘅， 冇 就咁一个，就咁一 个尼龙袋 尼龙袋。 佢但系佢连样都唔似啊！就算冇 样你一样，但系冇咗个名牌嗰个牌。 咁你咪自己搵山饼画翻落去咯。嗰啲嘢又好，乜都好， 写乜都得啦， 写乜都得啦。 人哋嗰个系一个铁牌嚟噶， 冇所谓啊。 你自己搵人打造一个铁牌钉翻落去咯。 Limited edition， 一个。 即系 系唔系啊？你例如系 very limited edition 啦， 自己写 唔系 limited， 系 very limited， 系咪 先？限啊！ 全世界得一个， 系 really 啊 ，R A R 系啊系啦，罕有啊，罕有物种啊！即系喂，值钱就不得了。跟住你再揾一啲好似你咁蠢嘅人卖翻出去咯，系咪先？ 唔得，我真系我即时 卖俾法国富婆咯。 佢又好蠢嘅，系咪先？ 法国富婆系佢个朋友， 佢又 好有钱噶。 系啊， 系啊！ 我一睇唔得啦，我即刻走嚟追，佢话客服噶嘛，我真系追佢，唔复我。第二日 佢系你系佢都唔会复你啦。 唔系，我真系锲而不舍。 嗰啲客服嘅咧，系咪通常系亲？ 系啊， 我见到个亲字，我火把。 系啦，最后我发咗个邮件俾佢， 系 我话你好快啲处理啦， 货 不对版，系啦，我寄翻铁 牌， 系啦， 咁啊寄翻个铁牌俾你自己钉落去咯。你要铁牌咪寄个牌。 我最后我出一招。我原來真係有用的、你再不負責，我就採取維權行動。 哦， 佢真係中意有人覆我啦。我話咩事啊？我話喂， 真人覆你， 真人覆我 定係 AI 啊？ 唔知 AI 嘅真人， 我冇篤佢， 篤唔到。 都唔到， 跟住咧， 一個虛擬人嚟嘅，佢真係覆我，佢話你想點樣樣咧？我話嗱咁樣樣，你俾翻錢我，我就俾翻寄翻個袋俾你。跟住佢話啦，喂，你嗰個因為我係用香港嘅户口傳過去嘅，佢話喺內地， 唔知邊度寄俾你嘅。 佢話我哋轉唔翻啲錢俾你。 你喺屋企燒咗佢，跟住沖一開水飲 咗佢，就 OK 噶啦。 我又繼續唔憤氣。 我哋俾翻錢你得，你可以咁樣你唔好寄俾我。 300蚊，最後我話你再係咁樣樣咧，我話我喺媒介嗰度做，我將呢件事揚出嚟。 你喺媒介，你喺煤氹堆嗰度做 媒體， 唔怪之做傳媒咁臭啦個名。 个个都话自己回界 我，系啊！你试下你唔搞我啲嘢嘅话，我就会话你。妈，你真系咁唔得。 咁结果咧？ 之后咧？ 结果佢就话：，过两日我俾咗啲钱你。我话 OK， 我睇啊。两日之后真系有翻钱喎。咁我话我俾翻寄翻个袋俾你。佢话唔使，唔要啊。你话 噶啦， 佢都唔想要。 系啊， 尼龙袋， 尼龙袋啫嘛。我大把 阻住佢个仓啊！ 你要咩牌子都有， 系争个牌啫嘛，系咪先？就係咁啦，咁所以啦，呢個真係上當啦嚇。頭先講咁多咧，就係因為有啲嘢咧，就係叫訂閱式服務講起嘅。下一個咧就係話咧，最新嘅一啲嘅 3C 產品或者啲手機啊、相機啊等等等等啦，即係呢啲嘢。你覺唔覺得自己通常咧見到新款，譬如今年又出啦，蘋果咩 手機啊，每一年都有。 你總會想換下，但係其實你諗下，佢多咗少少嘢，變咗少少個殼又唔同一色，其實同之前嗰個真係冇乜分別。 啊呢樣嘢， 買下手可能係之前嗰個好過新嗰個㗎。 文章。就係咁講，可能之前你用開嗰種順手，你知道曬佢點用，新嘅仲要諗搞一輪添。 係啊，同埋你唔覺得好煩嘅咩？你每一次你將啲資料過落去，有啲嘢係唔見咗㗎， 會啊， 係咪？ 唔 係 之前嗰啲 WhatsApp。 就冇曬啦。 係啊， 我 你 冇 擺 iCloud 嗰啲嘢就冇曬。 咪好咯，等你好好地咁去忘記啲唔好嘅事。 咁所以大家咧，如果你真係要買呢啲嘅時候，都諗下咯，係咪真係需要換咧？咁樣嚇。第六個我真係冇喎，佢清潔劑喎，我就冇乜點買清潔劑喎。 我買好多㗎， 清潔劑我梗係 你口 唔 臭， 咁污糟， 梗係啦。你買多啲添啊，成個浸落去啊，知唔知啊？每日浸兩次，知唔知？ 我又好 有冇內服？ 外敷內 服，你應該飲埋， 冇錯，成支拍落去。 你饮埋应该冇事。 我饮过啦，不过饮之前冇摇啊。 讲笑啫，千祈唔好摇，唔好教坏。 但后来咧，我证实我又戒甩咗啦，因为我发觉所有嘢其实都 要。你买啲咩清洁剂又想？ 漂白水，即系厕所嗰个马桶又一支， 即系 洗毛又一支。 其实咧，可以将所有嘅嘢咧，其实一支嘢就已经可以搞掂噶啦。但 系 佢又分开，譬如可能系抹玻璃嘅有一支，系咪啊？ 冇错， 系啊，厨房嘅有一支。 唔系 suppose 应该系咁嘅。 其实唔系噶， 抹玻璃梗系唔 同 啦， 唔系都系同一样。 同一樣嘢嚟嘅啫， 又係漂白水抹玻璃， 又開稀佢就得啦。 玻璃其實基本上你係唔需要用呢啲咁嘅嘢嘅，你最好係乜嘢？用清水噴完之後嘅話咧，用報紙抹。係， 咁你會唔會用漂白水洗頭？因為漂白水洗頭啊， 佢 咩都抹嗰 支。佢用玻璃水洗頭。用支厕所水嚟朗口， 不过好彩冇事，因为我买餐嗰啲 蓝威嘟我朗口，仲扮朗口水，反正同啲啊， 仲唔干净， 同嗰支乜乜淋咗差唔多色啫嘛， 蓝威嘟 抵啲咧， 唔系蓝威嘟系连油渍都可以去， 茶渍、胭渍、肤渍乜渍都冇晒， 亦都唔使用 conditioner。 唔怪得知你而家咁干净， 系啊， 原来呢个蓝威嘟朗口， 就系咯， 真系聪明啊你， 攞个心出嚟浸啊要， 黑啊你个心，话你啊，嗱呢个咧就系头先讲咩清洁剂， 清洁剂 系啦， 我有一样嘢我成日见亲我就会买嘅，你估系咩啊？ 唔知， 女仔成日都一定有嘅。 M 巾 唔系 M 巾，我 知啊，手霜 手呢个 hand cream 手霜 hand cream， 我都有问过，我做过少少嘅调查，我又问过我就系即系坊间嗰啲即系呢啲朋友啊女仔啊咁样，又系嘅两样嘢，一个咧就系 hand cream， 另外一个就 系 润唇膏。 其实系咪心瘾嚟嘅就系 hand cream？ 我见啲女仔成日喺度捽嚟捽去捽嚟捽嚟， 系咪 啲手有冇咁干啊？ 好干，真系好干。 我荷包又干啊， 同条命一样，好干。同埋就唔知点解就因为你会感觉上觉得嘅就佢平啊。同埋佢就係好平，十 零 蚊又一支，係咪啊？你百零蚊又有一支。 但我想問 hand cream 咧，可唔可以搽屁度噶？係定係直接一定 搽 cream？ 搽屁股係 啊，得唔得噶？ 得點唔得？ 中意搽邊度都得啦。 有冇 pat cream？ 冇 pat cream 喎。 pat cream pat cream 有。 B B 有啊 ，B B 仔有。 有。 真係 for pat。 係啊。 你點解要搽咧？ 我中意啊，个 pat 系我嘅，你得我啫，系咪先？是我搽生油都得啊，搽豉油都得啊。 佢都系放佢啲用家啫。 我嗱老师责佢，佢讲衰嘢。 我唔， 我冇衰嘢啊。 我 俾啲用家啫嘛， 系俾啲用家啫嘛，可以系你个老婆， 咪系又可以系你嘅小老婆。 但系唔知点解佢永远都中意买 hand cream 同埋买呢个润唇膏，仲要系买到咧就系、是、我成日都心里面会谂嘅就系、是、最好嘅就系房系有一格有一支。跟住咧就廚房又有一支，張台又有一支， 有啲心理病喎你。 唔係就係我啊！ 去到邊度都要搽。 你有冇發覺你身邊啲女仔都係㗎，好中意買 hand cream。 係啊， 真係。 紙巾都有幾盒啊，喺個廳。 係啊， 左邊一盒，右邊一盒， 周圍 飯台一盒。 我去到邊度都可以。 OK， 嗱咁呢個買得太多啦。嗱，下一個咧叫廚具，不過頭先略略提咗啦，廚具即係碗碗筷筷啊，杯碟碟啊，諸如此類啦嚇。咁另外咧就文具用品，筆啊、間尺啊，不啦不啦不啦，我又冇喎呢樣嘢。 我真係好中意買。买啊，我好中意买。 你买咩啊？买间尺啊？ 买 打手板， 墨水笔。 哦，我都中意。 系啊，好靓。 你而家墨水笔系咪就系吸吸吸嗰啲啊？ 唔系， 而家唔系用嗰啲啊。 我两种都有。 系笃入去嗰啲。 而家仲有冇人用嗰啲吸吸吸嗰啲墨水笔？ 有， 会唔会觉得好 old school 啊？ 非常之唔 old school， 因为而家有一啲地方咧，你系会专登买嗰啲好靓嘅墨水，其实系搵嚟咧系写一啲英文字 英文字嗰啲艺术字，好好玩。 但我以前咧买嗰啲平嗰啲成日濑尿，即系写字。 你唔觉得好有型噶嘛？有一笪嘢喺个手度，我有时候会专登点一啲喺度，我都好文清。 即系当自己有墨水啦， 我系写系啊。你以前你睇张英嗰啲粤语长片都佢系咁噶嘛？ 我净见到佢呕血啫，张英。 系冇错， 一定要呕血， 一定呕血。张会友或者张英都会， 张英多啲 系 系啦，佢呕血，跟住紫罗兰就 会出嚟，混和啲墨水滴落去， 佢就会叫你就早啲瞓啦，咁样啊嘛。 通常系教书噶嘛， 仲未有钱交租啊，老婆包租婆阿陶三姑出嚟闹佢啊嘛。 我觉得好有型噶，所以我系有噶 墨水。 咁你好中意马老师啊？佢成日咳到好似就嚟死咁样。 哦，咁佢个样同张英就系佢知唔好 讲 边个啦。 OK， 讲边个都唔开心。 最后一个成日买咗，可能唔系太多时候用，我都会有嘅，就系、是、书 book 啊，书我又成日买啊， book, 书任何嘅书。 你哋唔睇噶，买完之后 睇啊，睇四页咯。 作者简介 系啊，同埋封底，封底啲咩名？ 后边睇下 ending 咁样。 好似你嗰个心理测验，我就买咗两本书，未到系啊。 咁呢 啲 系揾嚟做嘢噶嘛？ 系呢个系藉口嚟噶嘛？佢话倒翻转，你可以唔使买噶。 唔知点解咧，佢喺你面前出现第一次嘅时候咧，硬系觉得你好想拥有。 系啊， 到你拎佢翻屋企咧，你觉得面目可憎咧，你摆埋一边。 我又唔至于面目可憎，我只会觉得就系只我买咗翻嚟，我觉得我自己睇咗咯。 系 啊，同埋你觉得自己有学识嘅， 有啲墨水啦， 系 啊， 即系同人哋讲嘢都大声啲， 就系咁啦。咁所以咧，好多咧就系以上所讲嘅咧。就 系、 是、好有冲动买，拥有咗之后咧，可能又用得少嘅。衫会唔会咧？其实 衫唔会，我系会有一个习惯嘅，就系、是、一买之后即刻着。因为有啲人唔系中意嘅，譬如可能买埋之后嘅话唔剪牌，跟住摆喺度，跟住过完一段时间之后，你发觉你自己肥咗，你着唔到啊。但系我唔会噶，我一买就我会即刻着。如果唔系嘅话， 即 系 你唔 会唔舍 得嗰啲嘅， 唔会。唔系咁买嚟做乜嘢啫？我冇嘢唔舍得嘅。 我买玩具多啊，但系 买玩具，你话咩 模型啊？砌嗰啲模型， 你会有砌模型嘅？ 系、 哦、 啊， 你仲睇得到咩？ 睇 你知唔知我嗰次同佢喺台上面唱歌咧，佢要勒抹到咧个歌词咧一个字一版啊，知唔知？一个字一版啊，系、啊， 唔紧要嘅。 浪奔已经两版咯，浪流又两版， 咁样系咪？ 万里滔滔咁样刮四次个机啊！ 我好想睇下你砌啲模型啊，你会唔会买一架船噶？砌一架车？ 砌出嚟变咗架车，呢个咩嚟噶？咦，唔系船嚟嘅咩？我唔知道啊，是但嘅。 因为佢睇唔到。 嗱，我买一个 dream car 就系2019年日本改完叫做令和， 嗯， 嗰部车我买咗三年啦，都仲未砌。 OK， 抌啊，抌落去。喂，好，早晨11:00，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相关情况并非香港独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业绩，苹果日报和动新闻占一传媒的收入比例相当大，如果停止相关业务，交易所可能会判断公司没有足够业务运作支撑上市地位，届时有机会将公司除牌。美军神盾驱逐舰威尔伯号昨日通过台湾海峡，是个几月以来的第二次。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表示，威尔伯号穿越台湾海峡，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踪、监测和警戒，坚决反对美方故技重施在台海滋事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安全局势，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强调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的防卫部门说，在威尔伯号通过台湾海峡期间，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相关动态状况正常。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威尔伯号昨日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例行通过台海，以示美国对维持印太区域自由开放的承诺。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以西，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87点，升277点，成交金额605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576蚊升2.5，吉利汽车26.95升2蚊，盈富基金28.94升2.8，阿里巴巴205.6升2.6，小米集团26.8跌2.5，康希诺生物408蚊升39.2，比亚迪股份232蚊升8.8，中远海控20.65升9.9，美团系300蚊升7.2，友邦保险94.9升1.1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6，日元110.83，瑞士法郎0.92，加元1.233，人民幣6.482，英磅對美元1.393，歐元對美元1.192，澳元對美元0.752，新西蘭元對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16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6,4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9.56美元，卖出17,78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indy 讲中交通意外，屯门的黄珠路去回屯门公路方向，近住龙日村附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龙日村一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黄珠路去回屯门公路方向，刚才讲了有交通意外，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旺角，观塘道骏业里旺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们请到香港广东青年总会发起人霍启山。 通過參與呢個第一屆嘅電競足球世界盃咧，其實香港我哋世界而家係排名第36嘅。我嘅睇法就係，如果要啲選手去投入，你一定有出路俾佢哋，同埋俾到一個穩定嘅平台同埋機會佢哋去鍛鍊。 逢星期六9-10:00，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PC 施俊興。话你知， 好多人屋企都会有路由器 router， 但系你有冇留意过佢嘅安全设置呢？我哋应该使用并开启拥有防火墙功能嘅路由器，仲要用埋加密传输功能。 更改预设密码就当然系指定动作啦。如果大家识得点样揾到所有连接装置嘅 MAC 位置，仲可以启动 MAC 位置过滤功能，咁就多一重保障啦。 另外，如果冇必要就可以关闭路由器嘅遥距管理功能。大部分嘅路由器都会有访客网络功能，等你可以设立两个网络，将主要嘅装置连接主网，其他外来嘅装置就连接访客网络，更能够达至保护效果。 同埋建议你要更改以及隐藏路由器服务设定识别码，亦即係 SSID， 咁就更加安全啦。 另外，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举行网络陷阱花样多，网上行为要稳妥， Gifto 设计比赛，详情请浏览 www.cybersecurity.hk。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二台话你知。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啦。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时间咧翻到嚟嘅就系早上嘅十一点十二分啊嘛，听紧咧就系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啊嘛，今日仍然会继续有我哋三个留守住喺度嘅，就包括有梁继昌，我系李丽蕊，仲有佢系马大强， 冇错啦吓。而呢半小时咧就会送俾你呢一个环节，网上情，好人难做。我哋成日讲好人难做，梗系啦。好人唔单止要表现开朗，个性又要善良啦，行为又要正直，最紧要系牺牲小我，唔会拒绝任何嘅请求。例如系对方叫你食饭，虽然你已经好攰啦，唔想去啦，想你屋企休息，不过好人系唔会话唔去噶，你要接受佢邀请。呢、這个行为好似好可笑，明明可以拒绝，点解自讨苦吃？不过好多好人就有呢个特性，见到对方真挚嘅眼神呢就会心软，认为拒绝人哋哎呀唔好残忍嘅。不过唔好以为成全人哋就会得到好人嘅美誉，因为过度迁就人呢反而会弄成反感，俾人哋叫你做伪善啊、假惺惺啊、做坏规矩等等。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一个教授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大部分参加者都不喜欢同一些无私的组员合作，他们觉得这些人是破坏常规，好像玩大富翁、啊、有人不够钱我给你，我给你，结果游戏玩极都玩不完。不单这样，有些人还会利用好人的好心来帮助自己，哎呀我拎不起你帮我拎啦，其实就是不想拎，两手空空就叫好人去拎。啊、你旅行啊，你帮我买啲日用品啦、啊，买啲纪念品啦、啊。虽然好似有啲过分，但好人通常都会应承嘅。日本有个心理学家就话啦，做人要好心，不过唔好俾人虾。你越好心，越容易俾人虾。佢话呢啲行为唔系美德，其实系一种心理病。帮人系好事，不过都需要为自己设想。唔好一口应承，俾自己少少时间考虑下系咪真系上先。有位社会心理学家就讲过啦，我哋会不停做好人嘅行为，令自己睇起上嚟似一个好人。其实做好人嘅行为唔等于你一定系个好人。经常去买旗啊、捐款嗰啲，未必真系一个好人。与其思考一下要唔要做好人。不如先摆低呢个想法。好人难做，听完今日嘅网上情，你仲想唔想做一个好人？ 说穿了我不美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若谈样子不会叫好，不算最讨好， 但我的爱在未不够味道，那足以自豪。谈为人当然好，双手也好抱，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没有想陪同邻家男孩跳舞，唯独当我试图。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带病卖亲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自我，你管不到那么多，天都不爱我，立心孤立我，平凡的人若提及情分别，显得不配我。难道我看不到远方正是结果？没结果，没结果，没结果。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带病卖亲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自我，情敌实在太多，天都不理我，令我想清楚，感情是来自由弱者所写的悲歌，事实上为什么不拍到拖，说穿了我不明白。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so alone.并无自欺，所有老死只陪作自己。 马老师，开心自己。 你讲得唔系好开心，再 唔系啊？我觉得几开心啊！ 我觉得好开心， 我觉得好开心。 我一听完就会笑啊！ 马老师，开心字典， 好老土啊！ 你觉唔觉得弹琴呢个好戏？ 唔系啊， 唔系啊，几好， 系咁啊，练琴系咁噶，我以前都系咁 啊。好嘅，好嗱，十一点答四啦。 好， 风骚范围咧，另外一环节叫做开心字典， 解释一下。 冇错， 咁你教咁多嘢嘅马老师， 我人有学识咯， 博学多才。 都 我呢暑期补习班嘛，系啊 ，preschool 而家好忙碌噶，系啊，冇呢叫冇兴趣班，佢唔系叫兴趣班，佢叫冇兴趣班。 上完之后先至冇兴趣嘅， 或者有呢， 或者有呢，试下先 系啦。好，今日讲个闪字， 闪字， 闪以前就系咚咚咚，哇，好闪啊咁样， 系即系好 shining。 冇错啦，而家啲人咧就将佢有一个新嘅解释， 嗯。 走啦， 系啊， 喂，闪啊， 闪啊， 系啊，我闪先， 嗯，好， 嗯，我讲嘅啫， 我知， 你真系想我闪啊， 系啊，放咗工即刻走， 系啊，即闪， 放咗工， 放咗工即刻走， 放闪，放闪， 放闪，唔系放闪有另外一个意思 嘅，我 知啊， 放闪咧即系话咧两公婆啊，男女朋友啊， 佢成日摆啲系啦， 系啊，其实你咪系咯， 我梗系冇， 你最 首先你最多， 你俾我解释。解释先，如果大家虽然大家可能知噶啦，或者十个人里边有半个唔知咧，系咪先？咁就放闪就摆自己亲密嘅相啊、恩爱嘅相啊、拍拖嘅相啊，咁叫放闪，啱唔啱啊？ 系啊， 喺社交平台 啱唔啱啊？ 我冇， 我问你啱唔啱啊？你有冇？ 你成日摆 最多可 系咯？ 我边有走啊？我有都 想睇 咗，我点解碌走啦？ 系啊， 会啊， 或者 揿落去睇啦。 放我哋张相落去得唔得？ 因为我初头其实我都有 like 过嘅， 系 啊，跟住我发觉佢越嚟越过分，我就觉得好烦。 个礼拜都换另外一张。 你呢个咧就引嚟另一个话题啦。十个喺 Facebook 最乞人憎嘅动作啊嘛。 系啊， 其中一个就系放闪， 同埋嘅就系食物啦。 系啦系啦系啦， 食物我都觉得好讨厌。 唔系，我嘅最讨厌系乜嘢？ 乜嘢？ 食物都唔讨厌啊，放闪佢。 食药， 影自己受伤个脚趾公啊， 冇错， 咩只手啊烂晒啊，咩喺医院插紧喉又影自己个都就死个样，喂唔好啦，我关心你够啦，你唔好俾我睇啲样。 唔系佢就想话俾你听，咁样等你关心啊嘛。 但好酸啊，有啲相。 又系嘅， 放腐又好烦嘅。 咩放腐？ 呢啲叫放腐系咪？ 系啊， 呢个 同放饭有乜分别？ 有。同放闪都有分别， 同放水有咩分别？ 有放腐，我就最怕就系、是，唉，即系有人喺度咦鞋鞋，即系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我其实好怕， 互相喺度投诉啊，系 啊，放腐，你唔识呢个字啊？ 我唔识，我即系放闪嘅，我唔识放放腐，放 睇得出你 个腐系负能量个腐定系腐烂个腐啊？ 负能量个腐， 但系如果阿马小强个样 就 负烂个腐， 系啦，有两个字嘅， 系 啦，或者放腐就系早嗰轮喺 Father's Day 嘅时候，大家放。一啲父親 都好嘅，其實 呢個叫做放父啊，係咪？ 你啊，聽住啦喎。 喂，其實阿馬老師啊，你都冇向呢個空氣中聽緊人解釋點樣玩。頭先不過我因為玩過，我知啫嘛。 OK， 嗱，真係叻仔。 我一向都叻。 我知，而家係叻佬。 係，繼續。 係㗎。就是说以前有些字呢就是、有一个旧的解释、不过现在的人呢用一个新的解释没错新的。 不是啊开心字典意思就是将整句句子抽几个字抽埋。 没错是啦。 我想你解释这件事。 放了工即刻走就是说放闪用个放工个放字不是走凡是我讲的走字呢就是闪了。即是我讲走了。 所以就是放闪。 没错 了。即是抽两个字或者三个字出来凑成一个新的组合。有意思嘅， 系啦，听住咯，走去电发， 走去走去电发， 我知浅啲嘅系， 唔知谂谂下都系唔知， 我 以为走发，但系冇人走发， 咁样玩咩？ 系啊， 开心字典 系咁玩咯，系。 走去电发估估一个字， 唔系你 咪 喺我头先呢几个字嗰度抽翻两个字出嚟咯，凡系个走即系 走电走电， 唔系。 走法走法，走去走去 走去电法， 走去 就个走，梗系个闪。 去电去电， 系 电法嚟嘅。 我乱撞 嘅 啫， 我知睇得 睇得出我乱撞， 我睇得出。 呢个真系冇乜，完全冇把握。 闪去闪去乜嘢咁样啊？ 闪电啊！ 哦， 明啦嘛，大家 抽个字出嚟， 冇错啦， 闪电。哦， 明明 即系走就闪，闪就走， 系啦。 OK。 你将个走字就代咗个闪 字。闪字 ，OK， 好。 准备好未啊？嚟咯，打真军咯。 咁咪拉翻个口罩，我唔想见到你个鼻窿。 佢成日都系咁。 点解你个口罩咧成日都跌落嚟嘅？ 系啦，其实点解唔戚上去，但系会跌落嚟？系咯，我就会倒翻转咯。 你倒翻转？ 我谂倒翻转。 吓，你会戚上去？ 我会戚上去噶，因为我口我下巴都狂喐啊嘛。唔好讲我呢啲啦。 OK， 嗱，听住啦，吓，进入状态啦，大家精神少少。 进入状态， 走去。买避孕丸，然后求婚。 闪避求 系啦，吓靓女啦！ 呢个同学，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快？我都未谂到，你唔好咁招积得唔得？ 嘅就唔得。 呢啲系啲 热身题 嚟嘅咋？ 热 身题 入门嚟嘅咋？ 梗系啦， 咁因为咁，因为你俾埋听嗰啲一齐玩啊嘛， 系 容许有十秒钟，系嘛五秒啦，得唔得？即系每一次俾五秒，大家都谂下先。 好，听住啦，呢条系长少少啦。可以话是 intermediate 嘅， 咁快 intermediate 噶啦。 OK， 得啦，好放翻一条简单啲啦。 好， 走去电发，然后合埋只眼，三个字啫。 闪电侠，闪电侠。 你头先就话俾三秒忍，佢自己又忍唔住喎 ，Sarah。是不是很讨厌 你说 讨厌 你刚才明明见到我我是识的是不 是是啊 我就要压压这样跟着他就要抢答了。 他自己现在你就嘎嘎声笑到 了。知不知道那些同学我没读书啊。 是啊 你有没有读啊你有没有读啊昨天没读书啊没有啊 哎呀昨天又真的踢波。他那些眼神还很衰啊。 我一向都很衰。 思绪里。 刹那说穿了，全无意外，裂口中藏住成长，成长必经的惆怅，大概是我们纷扰中最多的进账，怪折交替美更改，但冷暖不似往昔记载，相说暴雨有最相处，流入眼内，盘中话不会迟迟，默守水里不明智，别要学会想这一口刺骨的暖。回头没有伤后人，谁在为远生记恨，辗转岁月星移，千秋散乱于此，红眼睛碰满天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首宗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上午在高等法院开审，被告唐英杰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和一项危险驾驶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的交替罪，他否认全部控罪。案件由法官杜丽冰、彭宝琴和陈家信审理。杜丽冰在一开庭就表示，留意到有人在开庭前在庭内拍摄照片，司法机构已经报警处理。他提醒在场公众和记者，在法庭绝对不可以摄影或绘图，否则或干犯法例，可能会被检控。一周刊社长王丽常在网上向读者告别，表示编辑部相信在大时代下已经到临终点前。王丽常说，一周刊三年前成功由纸媒转型到网媒，到2019年 走订阅路线，将新闻脱离苹果日报平台自立，能够生存就活下去，否则执笠。他说订阅制一开始一周刊拿到超过10万个订户，即即清奇，但只能减少亏蚀，未能扭亏为盈。王丽常说在这个历史时刻他没有眼泪，在动荡的办公室里面，他说给自己听要抑压住情绪，做好撤退的事。有同事舍不得，仍存一丝希望，他只有狠狠地劈头一句必存幻想。他说过去为一周刊努力过，享受过做新闻的自由就无悔。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和神舟十二号三名航天员天地通话。习近平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各族人民向三人表示诚挚问候。他们是进驻天和核心舱的首批航天员，将在太空驻留3个月。他们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时刻牵动全国人民的心，提到三人状态好好，工作顺利感到高兴。习近平又说建设空间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开拓性贡献。三人是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无数奋斗者、攀登者的代表，希望他们密切配合，圆满完成后续的任务，祝他们在太空工作生活顺利，会在北京等候三人凯旋。西班牙政府正式批准特赦9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独派领袖，他们前年被裁定在2017年的加泰独立运动中煽动叛乱和滥用公共资金罪名成立，判监9至13年。西班牙政府今次决定备受争议，首相桑切斯早前说目前是各方团结一致的关键时机，需要寻求共存道路，特赦的决定是释出善意，亦是解决中央政府和加泰地区激烈政治冲突的第一步。他又说对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为了达成协议必须有人迈出第一步，现在中央政府就先行出这一步。民调显示68%加泰人赞成特赦决定，但有53%西班牙人反对，最高法院和主要反对党亦反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60点，升1,120，系升咗35点，成交金额6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4点，系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8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8.5元升5元，吉利汽车26.95元升2元，盈富基金29.06元升4毫，阿里巴巴206元升3元，小米集团26.8元跌2.5元，康希诺生物408元升39.2元，比亚迪股份232元升8.8元，中远海控20.65元升9.5元，美团302.8元升10元，友邦保险95.4元升1.6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766， 日元 10.83，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33， 人民币 6.482，英镑兑美元 1.393， 欧元兑美元 1.192， 澳元兑美元 0.75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916 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6,4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56美元，卖出1,78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龙日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呢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之间行出嚟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饮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夏日炎炎， 点啊？ 有啲新意。 好啊。 期间限定， 暑假节目 随时发放。 时间不变， 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电发。 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 马老师暑期补习班呈现，开心字典 下集 有冇好啲啊？咁样 啊，好啲。头先小息嘅时候咧，老师就见到阿李同学喺度默默做笔记， 冇错。 我睇到呢、這个系好孩子，我 唔系，其实我写第二啲嘢。 佢画你个样， 你打我小报告， 画你个样，佢画咗个大西瓜。 我想 compare 你。 我大家由师奶嚟张纸。好，头先继续，我头先讲个 閃。今日我哋学习一个闪字，就系即系等于走嘅意思。 哇、啊，叻仔，好。好。而家咧。俾少少時間你，你哋就繼續諗一個考翻老師。 諗咗啦， 我諗咗啦。 O K， 你想唔想而家考你啊？ 佢考我哋先咯。 考多你。係 啊，考多我哋兩條。 睇下你哋個水平到唔到先。 Very good 㗎。 好，俾條心少少嘅你先。聽住啦喎。 係。 望住阿那英，知邊個那英？ 那英。 王菲個 friend。 我中意读那英噶， 啱噶喎，那里 咪咯，系啦，走嚟走去，嗯，发声明话自己有精神病， 嗯，几长几长，答案几长噶？ 你听住我个问题先啦，望住阿那英走嚟走去发声明，有精神病，六个字， 嗯， 你咁开心做咩啫？ 一闪一闪小星星， 错，你求求极其， 都唔系啊，都似啊，系啊，唔 系佢闪啊， 佢一定有个闪字噶， 有两个闪啊，因为佢有走去，唔知咩走咩咁样。 我 系 走嚟走 去，走嚟走去啊嘛，咪即系有两个闪咯， 系啊， 系啦，闪嚟闪去咯、 啊，你系连住噶嘛，我走嚟走去，哦、我系闪闪啊嘛。 好，咁系几多个字？ 六个 字啦， 六 个 字。 系啦，我讲多一次啊吓，嗱，我讲紧嘅时候咧，你哋又讲翻俾我听。咁我哋去一首歌，我哋就翻嚟讲个答案啦，好唔好？ 唔好， 唔好算啦，继续问你。望住那英定那英啊？你中意？ 你中意啦，你嗱嗱嗱嗱啦， 望住 嗱嗱嗱嗱 嗱，佢部那英走嚟走，我要就佢啊嘛！发声明话有精神病，嗯，六个字，五。 但我想问，系一个说话一个名词啊，定系咩咧？你俾啲范围我哋先听下老师。 唱出嚟嘅系歌词嚟嘅， 歌词 如火闪闪，擦浪头。 哇，呢、這个几好啊！我冇 听过噶，只歌啊， 梗系听过啦， 多得滞。嗯， 望住 闪啊闪， 唔系数数倒数紧，五。四 中间有两个闪字 啊，三啊，唔系佢系歌词 啊，歌词啊，系歌词啊 ，hit 嘅，都 hit 嘅 ，hit 嘅系歌词嚟嘅， 歌词嚟嘅，唱到出嚟嘅， 系边个嘅首歌？ 我一讲你就识啦， 闪嚟闪去精神病。 嗱，不如你又与此同时，你又考埋我啊， 好啊， 大家一齐翻嚟， 好啊，我嚟先好唔好？ 好， 好，我呢一题就问你嘅。 嗱，我如果知道我即刻讲得唔得噶？ 得，可以，听住啦， 好犀利， 好。闪电劈到电线杆，横躺喺街边卖嘢嘅阿毛， 卖嘢嘅阿毛啊！闪电杆， 一定要阿毛啊！婆婆唔得， 即系有个毛字咯。 闪乜乜乜毛？ 讲多次，讲多次，好长啊！闪电劈到， 系啊，诶，闪即系等于走嘛， 系 咯、 啊，走去。 闪电劈，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走干躺埋，啊耶！ 长大，指控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解，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从寻到状态。春天有岁月清晨种出大志，秋风里正细数成长的演化，从不用怨。是默默自由得着时，花开落有出。 重新历练一次。 新闻声明嘅呢只叫做万物有时啊，时间系呢一个11:48。OK， 风骚快乐，我哋有呢个环节吓。 嗱，呢度我想同阿乃英姐姐讲声唔好意思先，成朝睇你个名，我俾佢打一次啊。 对不起， 而家再要讲多次。 系， 请望住阿乃英或者阿乃英走嚟走去发声明，有精神病。 六个字嘅， 望着那闪闪星辰。 咁点啊？望着那闪闪星辰，七个字。闪 星辰咯， 唔系冇个着字嘅，即系我睇翻多次。 望那闪闪星辰， 系啦，六个字，好嘢。 OK， 耶， 不要啦你。好，梁同学唔好扎扎地地喺度，好嘢好嘢。 我而家出俾你啊嘛。 系啊， 好。不过阿李同学都系估得噶， 可以。 我唔估，我冇脑啦。 好，马老师。你不如咁啊！你话翻你几耐估到啊？滴滴滴滴， 我计时， 你自己估啊！你估你几耐估到？ 十秒内， 如果佢估唔到我哋爆炸。 十秒内，你估唔到你点啊？扮狗吠。 好啊！你想边只狗啊？ 哈巴狗。 嚟， 听住 啊！等， 要写低噶，要写低噶，系咪好惊啊？ 呢个规则好啊！以后几多秒内，如果唔系就乜。 系啊，同埋其实执尿嘅时候唔好玩啊。 系肥出嚟嘅， 丢尿 嘅吓，听住， 冷静啲， 嚟咯， 唔系等阵，你几时开始计时？ 阿李同学 开始计时， 我讲完答，我讲完 question， 阿李同学开始计时， 好， 叮咁就计时， 好， 听住咯， 十秒啊，叮开始啊嘛， 好， 得未啊？ 得， 闪电劈到小强个头，烧甩晒佢啲头毛。变咗个细路， 估咩？ 估 啊！几 个字啊？ 四个字，计紧时未噶你？ 计时 未噶？ 闹钟 唔系， 系啊，十秒啊嘛，扮狗吠啊！ 快啲，冇，我开始，嚟，开始计时。 讲多次， 再讲一次。 闪电劈到小强嗰个死人头，烧甩埋嗰啲毛，变咗个细路。闪电劈到小强哥个头，烧甩埋啲毛，变咗个细路。四个字，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暂停， 四个字， 暂停先。 嗯， 我整个罩先。 嗯， 喂，你而家咁样抌波， 你系咪肯定？哎呀，啱唔啱啊？我头先 我怀疑佢有啲错嘅。Anyway， 台一样啦，即系走翻台。 弃权， 走投无路。 嗱，你哋犯咗个，其实嗰个。系应该 闪 字， 应该系 闪 字，一定要有个闪字。 我咪有个闪字咯，闪电劈到烧我。 唔系，你个答案应该有个闪字啊，即系譬如放咗工即刻走，放闪。Anyway 唔紧要啦，我哋今日只系试堂啫。 冇错， 系啦，试得满意。 我下一堂唔翻。 取消佢。 好驚啊！你唔覺得咩？ 我唔覺啊！ 我都心勃勃跳，身 胡亂玩， 胡亂玩啊！ 但係，當你估中嘅時候，你好興奮。 係，又或者就係喺望那望那閃閃星辰，好好啦。你仲有冇？ 你睇嚟啊！你玩多两题啊！玩多两题 啊！ 系啊，俾到 我。你想系咩水平咧？ 不如俾我预告少少先嗱。今日咧最后嘅半小时，最后嘅一小时咧，第一会有客瓜婆啦。 嗯。 吓，咁客瓜婆咧今日会有啲特别嘅环节嘅。咁大家如果想学下了解客家文化，都系留意住啱啱十二点后啦。 冇错。 另外仲会有一个故事吓，即系我哋嘅片段人，其实人间嘅人生啊。 人间人 人间人生。O K， 好。咁就喺十二点半出现。 嗯。准 备好未？ 好。 听住啦，我唔限时间嘅吓 ，open 嘅，一阵间走去一楼，然后再去小三屋企，诶、欸，撞到星爷喎， 咁长， 我系 几多个字？几多个字？ 七个字。一阵间走去一楼，再走去小三屋企， 一闪一闪小星星， 好冇人， 啱 啱啱。吓人憎到咧！ 又话等十年， 你俾我讲埋啊！即系刮我一巴佢咁样，你明唔明啊？题都未讲完， 我仔都真系 删佢个麦， 系啊！ 我删 啦， 我删你个 麦， 咁你出多条啦，呢条我唔估啦。你俾下李丽月估 啊！嚟啊！ 我想拣一条浅啲嘅， 点解啊？ 我中意啊！听住。好文雅嘅呢一条， 走走真系闪啊！ 系啊， 佢仲系唔记得玩成个钟，佢都仲系 走嚟走去，生怕会 fighting， 有英文嘅，走嚟走去嗱，最后一条啦， 我又知答案，我又知答案， 你等我讲埋， 你想唔想答？ 我知你知， 十秒啊， 我知佢知啊， 四个字啊嘛，答案 系啊，佢呢啲乞人憎嘅眼神， 四个字啊嘛， 就代表佢知噶啦。但系 头嗰两个字一样噶嘛？ 啊，为咗即系大家公平起见，走嚟走去痛水啊，生怕 生辉， 生怕会 你答你答 你 答 系啦， 你答出猫闪 闪生辉， 耶，好嘢， 佢答噶啦，唔系 我知，我听唔到睇唔到， 我哋呢度出猫本是平常事，系咪先？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r 痛快到欠你至更好。Get a move now, 'cause we won't stop。气势至上，要尽快做到。 高音可笑起动怒， 低音可卷起旋步。 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汗，万念不好。 台上激光，继续拍，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望我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can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越嚟越贵是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不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今晚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听紧呢个 Radio 2 FM 94.8至96.9嘅《风骚快活人》。头先玩呢一个马老师嘅开心字典，咪汗都流晒咧，面都红晒咧，因为咧我哋啲水准咧就系大学嘅水准嚟嘅吓，不过系小学生去教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下次咧就聪明少少咧就可以追得快啲啲啦。咁啊，一去12点新闻啊、交通消息等等资料翻嚟之后咧，我哋有另一个环节就系由客瓜婆主持嘅，叫做客家客瓜。咁啊，各位同学仔咧又可以坐低学下呢个不同的客瓜文化啦。今日星期三晏昼天气多云啦，间中有骤雨，稍后咧雨势较为频密，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咁大家咧拎翻把遮咧就稳阵少少啦。吹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咁听日星期四会点咧？就系、是、初时雨势较大，同埋狂风雷暴。数天之后咧就要逐渐减少。呢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骤雨。好，先听听12点嘅新闻报告。 澳门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型图片展，行政长官贺一诚致辞时话：支持同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系一国两制喺澳门成功实践嘅根基。希望透过图片展，让尤其年轻一代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嘅认同感。图片展由国务院新闻办、澳门特区政府同埋澳门中联办合办。澳门中联办主任支持时强调，中国共产党系一国两制嘅创立，践行维护同埋领导者会坚定不移，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以西和香港以南海域。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下午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3点，升423点，成交金额7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7点，升1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1.5，升8蚊。吉利汽车26.85，升1.85。盈富基金29.1，升4.4。阿里巴巴205.6，升2.6。小米集团27.1，升0.5仙。康希诺生物408元，升39.2。比亚迪股份232.8，升9.6。中远海控20.65，升9.9。美团305.8，升13元。友邦保险95.4，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10.83，瑞士法郎0.92，加元1.233，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16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64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56美元，卖出178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薄扶林道去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光学校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大网仔路。另外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吓，你估我每日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做两个钟节目系好容易噶？ 我仲识喊声、叫声同埋猪叫声。 你估正三容易噶？每日揾三着都好难噶。 你哋三个都唔系路噶。由下星期开始，星期一至五晚上1点到3点，微电康康节目时段，你哋同我去再培训。 再培训，我中意。讲起都有啲眼瞓，我瞓先啦。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我未结婚噶喎，睇咩睇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了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又就他，这个怎会闷呢？ 哦，I love it。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呢个时候呢 ,12:11 呢返嚟。我哋另外一个呢即係考考我哋嘅听觉啦同埋學習嘅才能啦，即係学得快唔快。 要好聚精会神。 係啦係啦係啦。咁各位听緊呢个风骚快活嘅朋友们呢，无论你是客家客瓜咩地方咩省份呢，都可以一起嚟试试玩 好错。好啦，我哋系外语时间。 反正我准备纸。 有准备纸同埋笔 下。好真係好有教育意义啊，我哋呢一个环节。 冇错。今日我哋同大家要学嘅就系客瓜婆时间呢，教大家嘅就系一啲动物有关嘅动物篇。 Animal 咁其实讲紧嘅就系我哋喺客家人嚟讲嘅话，文化当中嘅话，同一种食物系非常非常之喜欢嘅。大家有冇食过客家菜当中嘅有一种嘅食物嘅咧？系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噶。 我知，猪乸菜 唔系你咧。 扣肉我中意， 系啦，哦，咁我哋呢个就唔讲住，系啦，因为系冇喺今日嘅课程里面包括嘅， 即系扣肉 客家客家人食为主， 客家人系一定会成日都食到嘅，就系客家咸鸡。 客家咸鸡，喂，好食喎！ 客家咸鸡， 嗰啲鸡通常瘦瘦地嘅， 系咩肥嗰啲唔做咸得鸡？ 唔知啊，嗰啲唔咸， 肥嗰啲 叫腾鸡啊嘛，嗰啲 冇错， 嗰啲叫客家腾鸡。 豆腐我又好中意食客家豆腐， 酿豆腐 系啊，有啲黄豆喺度，系啊， 冇错。今日我哋想讲下有关于嘅就系鸡 哦， 鸡我好中意，我老友啊， 冇错。咁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就希望大家咧可以由呢个鸡嘅身体佢嘅 body。 好 开始学嘅，同埋佢就系唔同嘅部分，同大家学一学一啲客家话，究竟系点讲嘅，好唔好？好，首先喺你嘅头顶嘅时候，一定会见到嘅系鸡咩啊？ 鸡冠， 鸡冠唔学住，再下少少， 鸡眼， 莫冇错，系鸡眼，鸡眼咧客家话就系鸡眼， 鸡眼。 鸡眼， 鸡眼 系啦。 除咗系鸡嘅眼之外咧，同样都系一种病嘅形容词嚟嘅。 冇错，好啦，第二个鸡眼再对落少少嘅就系鸡颈。 哦， 鸡颈嘅话，我哋应该喺客家话系叫做鸡颈。 嗯，好似一块颈嘅颈。 鸡颈， 鸡颈 系啦。你系咪喺度整紧啲拼音啊？ 系啊，梗系啦。我呢啲，你睇下梁同学有冇喐先。 我哋啲听力。你明唔明咩叫車輪？ 電子版呢個真係入咗。 我係啲才華喺曬個腦袋裏。 好，第三個雞嘅部分係雞翼，係啦。 我估我估 係 雞翼， 唔啱。 雞翼 都唔係啊，雞翼 翼 啊， 係啦，雞翼就係 雞 翼啦。好，再落少少嘅係乜嘢啊？ 雞胸， 雞胸又得。 你答， 雞胸你估？馬同學， 雞胸 唔係。正確的在客家来讲的话是介向。 哇 哇这个。 哇好难啊。 介向啊。 介向。 向。基本上呢基本连个胸的音都没有。 没错。你说如果你说鸡胸肉的话是叫介向肉。 肉。 是啦。介向肉。 N 音在前面的嘛。 是啦。肉。 是啦。喂其实我广东话那个牛字呢都是 suppose 应该有个 N 音的前面。 是啊有牛。 懒音那些人就没有 N 音变牛肉。 即是个胸就是向。 是啦介向。 向为是什么 不是向啊。 胸围是胸回， 胸回， 唔记得。点解你要问呢个字咧？ 我好学啊，点解谂？ 可能个鸡有时要带胸围咧。 点解鸡要 再落少少？我哋一路学嘅系鸡嘅身体吓。 好难， 冇活学，冇有咩问题 啊？呢啲系外来嘅嘢，我哋今日唔教住好冇？ 咁啊，另一个版，嗰个生物版嚟嘅。 跟住喺呢一个嘅就系鸡胸之后，我对落嘅就系鸡髀啦。咁而喺客家话，鸡髀系 髀， 髀髀 啊，我中咗啦，髀髀。 OK， 好啦，再落少少咯噃，就系鸡脚。客家话就系髀脚。 脚 系啦，解脚 解腳。 其實係咪原則上咧加少少歪，加啲 N 喺前面就差唔多？ 你認為咧？梗唔係咁簡單啦。我哋嘅外語係要好俾心機嘅。係好啦，再落啲啦，就係雞 pat pat。 嗰、那个后边嘛， 系啊，咁、咪就喺鸡脚上翻少。 其实咧，鸡 pat pat 有几种讲法，就算广东话都 系， 有啲叫鸡尾啦，即系、啊、即系好听啲啦。鸡啰柚啦， 系啊，或者嗰个 师傅啦， 系啦、啊，师傅啦，冇错。咁、其实咧，我哋喺一个客家话咧，都系会讲嘅就系解释阔， 解释阔。 咁你咪即系用翻英文咯，即系等于真系英文咯。 你可以咁样拼音噶，解释阔。 解，你讲嚟听啊，阿马同学。 解释阔， 解释阔， 好叻啊！好啦，咁跟住我哋已经学晒咧，就系我哋嘅鸡身体嘅唔同嘅部分。 咁使唔使学埋 intestine 啊？里边啊， 老师， 里边一只，我哋下次先再拖开佢。我哋 鸡毛系点讲啊？ 我今日系冇喺呢一个嘅课程当中，系唔教 嘅。我想转头。 你呢只叫吹。吹毛求疵啦！ 我吹毛求疵， 好 系啦，人哋讲嘅身啫嘛，未讲毛。 再嚟啦，咁我哋如果系嘅话，有鸡嘅有唔同嘅性别，系咪？好啦，咁如果系鸡公嘅话咧，我哋喺客家话咧就讲，差唔多啦，鸡公。 鸡公 系啦，鸡公， 鸡公， 鸡公。 咁呢个系低音，鸡公。 好，咁至于嘅就系如果系女性嘅咧，就系鸡乸，但系鸡乸我哋又唔系话直接讲鸡乸嘅噃，喺呢个客家嚟讲嘅就系鸡麻。 麻 解 麻， 即系好似我哋讲麻字嗰音， 系啦，解麻， 咁即系冇咁解啊。 喂，但我想问，咁扇鸡咧，有冇扇 鸡？扇鸡，冇分呢啲，有扇鸡啊，系咪？有乌鸡啊， 唔系啊，扇鸡系即系有啲 清远鸡啊，咁样 走地鸡， 讲到真系出年噶喎，咁样。 走地鸡， 好啦，跟住仲有嘅就系鸡公同埋鸡乸生嘅就系鸡仔，咁喺客家嚟讲嘅就系解滞， 解滞， 系啦。咁但系喺孵出呢个鸡仔之前嘅话咧，其实咧就系有呢个鸡蛋，啱唔啱？而鸡蛋嘅话咧喺客家话嚟讲。鸡春， 系，我记得呢个阿船头车，佢话唔该系单春，咩三个字，系咪咁啊？ 就 系 咁嘅意思啦。 阿周润发个角色嘅话，唔该单春咁样。 好，咁啊，而家我就重复一次喺鸡嘅唔同嘅部分，以及佢就系唔同嘅性别，好唔好啊？咁我先讲嘅就系你哋会讲客家话俾我听到噃，好唔好？鸡眼系 解眼， 好嘢。鸡颈系 我先。鸡脚 好嘢，鸡翼系 鸡翼， 鸡髀系 鸡髀， 鸡髀， 鸡 胸， 鸡香， 鸡香啊， 香 咗噶， 因为我头先问咗个香回系乜嘢啊嘛，我都记住， 香， 亦都有个少少空嘅音， 系 隐藏咗里边，系咪啊？ 啱，咁而鸡脚就系 鸡脚， 鸡脚，鸡脚。 解 脚系啦，好鸡 pat pat 系 鸡屎阔， 呢个 好易记， 呢个好叻。鸡公咧， 解公， 鸡乸咧， 鸡麻， 系好嘢。鸡仔咧， 鸡仔， 鸡蛋咧， 鸡春 啊， 唔系我两分钟就唔记得噶啦，我而家系强行。 点知两分钟嘅分零钟？ 既然系咁嘅话，你想唔想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之后，我哋即刻为你一个突击测验啊？ 好啊， 好唔好？ 晝12:22啦，聽呢個風騷快活人啦，講講最新嘅天氣先啦。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下晝2:03，28度氣温，相對濕度80%嘅。今日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下晝雨勢咧較為頻密，咁大家出街攞物遮咯。展望聽日初時雨勢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仲有數天驟雨逐漸減少。好啦，翻嚟我哋客家婆。 好啦，咁啊繼續咧，我哋有呢個嘅客家婆特。激测验时间， 有冇范围？ 两位同学仔冇范围嘅，我系会问咧 Q&A， 你哋系请你哋咧抢答嘅时候发出公鸡嘅叫声， 咕咕咕， 好冇问题。 跟住用我嗌名之后嘅话，就用客家话作答。 嗯，好， 明白吗？ 明白。但系你咪问翻头先嗰啲噶，冇整啲新 问题。问翻，当然系啦，系啊，啲答案系头先我哋学过嘅鸡嘅部分。冇 问题， 好，准备好未？ 咕咕咕， 开始第一题。声音题，听住。 咕咕咕咕，鸡仔 错 错，客家话作答。 鸡仔 仔 咁系啦，你小强强 叮叮 系 鸡仔， 用鸡声作答啊！ 我嗰只鸡系叮叮啊！ 哦，嗱，老师佢咁样扣佢分， 因为头先 你小强强。 鸡仔 系啦，冇错，系鸡仔嘅叫声，正确。第二题，请问烧乜嘢？我自细中意食。 Go, go, go, go! 小强强 鸡翼， 好叻啊！ 就系烧鸡翼，我自细中意食两分。 好嘢！ 第三题， 写低先。 好，请问鸡公嘅老婆，我哋尊称烧鸡仔，好嘢。 耶，让你啫，费事你零分咁肉酸啊， 巴闭啊！ 第四题 有几多题噶，老师？ 十题， 哇，咁多题， 好快嘅啫。好啦，你咯噃，请问我哋喺脚底咧，如果系真系成日着啲好夹嘅鞋咧， 讲个 小强强 鸡牙，即系鸡牙， 脚底会有啲硬皮增生，我哋会见啲乜嘢？ 鸡 眼啊！第五题。话人哋小腿好瘦，你会称呼佢嘅小腿似乜嘢啊？ 哥， 解脚，即系冇真系鸡脚嘅。第六题，郑秀文最近喺一次访问当中声称自己好中意食乜嘢部分啊？ 哥， 系小张张 解红， 唔系 哥， 佢应该食多啲啲嘢咩？ 得，小强强错。 我知， 鸡 春 唔系， 哥，鸡时阔， 佢话佢跑步跑得好辛苦，因为佢好中意食鸡撇撇 我以为鸡孔啊，估下嘛， 我报一报分先，本人有四分，某人得一分， 咩啊？两分啊？ 系对唔住， 仲有得追，好啦，第七题。马小强有一日翻工见唔到阿 Kenneth 咧，一嘢咧就撞埋落去。你估 Kenneth 会闹佢乜嘢咧？ 发鸡嘛？ 系咪？你 个 发鸡嘛？ 发解盲， 但系头先冇解咗佢噶。 系啊，因为其实我系想睇下你哋有冇留心听 我有啊，我呢啲碌线， 我答咗啦。 佢讲过嗰啲我查晒佢，我发现冇呢个答案。 我哋呢啲谂嘢好快噶嘛。 见到佢个样青晒。 系啊，佢未教嗰啲唔识噶。 我想问下发青光点讲啊？ 我哋今日系讲鸡啊， 系、 okay、啊，好啦，第八题，好啦，咁其实咧，如果你形容一啲人唱歌或者系讲嘢咧，把声好尖啦，例如陈美玲 Agnes Chan 喺歌出道嘅时候， 鸡声鸡气，鸡声鸡气， 唔系， 我知我知鸡仔吓，鸡仔声，鸡仔 声， 鸡仔声， 鸡仔声， 鸡仔声， 系啦，好嘢， 佢神喎，你佢话声， 唔理唔理我，我中意呢个学生， 系呀， 4-3。 第九题， 哥， 嗱，老师扣佢分啦，未问佢就答， 我都未问 题，系咯， 啊，你点知我讲咩啊？ 我撞， 因为你睇到我讲 乜嘢啦， 你有， 老师扣佢分， 唔好理佢，好，我哋问呢一题啊， 唔好俾佢答呢题， 听住歌曲题，今天是晴天，乜嘢屋屋屋屋， 哥，我知， 小张张， 公鸡曲曲题， 冇错啦，系公鸡，最后尾一题。乜嘢打人牙较软？ 我知鸡皮，鸡皮，鸡皮， 小张张 鸡皮，耶！ 我多分嘅你。点 你摆明就系、是、 点啊？ 明明 我讲你来得我何必？ 家的保间亦归落，等等悄悄的偷摸，红红的水库，乌金乌金马路看路入手，我是烟斗的大波，苦的路边乌皮哥。看到你我心挂四山庄，目睭大大打乒乓，心内有话也想要甲你讲，唔通离开我，安尼我会艰苦。啊，阮的水查某，行路就要看路，唔通离开我。你最棒人来教音啊，你来大八宝，生十几个囝通去踢佛波，我强强打寒骨，乎你免吃苦，一世人免烦恼。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安处继上星期的行动之后，今早再在将军澳拘捕一名55岁中国籍男子，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說行動仍然繼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國安處上星期四拘捕一傳媒和《蘋果日報》的5名高層，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大批警員當日手持法庭手令到將軍澳的《蘋果日報》大樓搜查，搜查令授權警方處理包括新聞材料。首宗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案件上午在高等法院開審，被告唐英傑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恐怖活動罪和一項危險駕駛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的交替罪，他否認全部控罪。控方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意思是提倡香港獨立，並將香港特區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又指唐英傑有意讓人看到他當日的行為，即使知道會被警員制止都繼續做，是鼓勵其他人有類似行為。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早上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和神舟12号3名航天員天地通話。習近平說，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全國各族人民向3人表示誠摯問候，他們是進駐天和核心艙的首批航天員，將在太空駐留3个月。他們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時刻牽動全國人民的心。 提到三人状态好好，工作顺利，感到高兴。习近平又说，建设空间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开拓性贡献。三人是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无数奋斗者、攀登者的代表，希望他们密切配合，圆满完成后续的任务，祝他们在太空工作生活顺利，会在北京等候三人凯旋。澳门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型图片展，行政长官何一成致辞时说，支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根基，希望透过图片展让尤其年轻一代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图片展由国务院新闻办、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中联办合办，澳门中联办主任傅志应支持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的创立、践行、维护和领导者，会坚定不移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1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1点，升412点，成交金额8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7点，升1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0蚊，升6.5；吉利汽车26.8，升1.85；盈富基金29.1，升4.4；阿里巴巴206.8，升3.8；小米集团27.1，升0.5仙；康希诺生物408蚊，升39.2；比亚迪股份232.8，升9.6。中远海控20.4，升7.4；美团305蚊，升12.2；友邦保险95.5，升1.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10.83，瑞士法郎0.92，加元1.233，人民币6.482，英镑兑美元1.393，欧元兑美元1.192，澳元兑美元0.754，新西兰元兑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11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64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56美元，卖出178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请你马上回答。 Objection! Objection! 喂呀 ,Objection 啊 ,Objection! Objection! 法官大人。 法律面前普罗大众都可以有say，全赖有法律援助处。 电视节目《法援之道》，以真人真事介绍法援署点样帮助草根市民面对刑事同埋民事诉讼，保障每位香港人嘅人权。 星期日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爸爸爸爸，如无空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现在就亲亲爹哋。 片段人间阴谋， 喂 喂，方唔方便讲嘢 啊？点啊 ，Jenny 啊，咩事啊？ 我挂住你啊！今晚出唔出得嚟啊？ 啊，你间铺头有新货到啊？好，好，好，好，我今晚得闲嘅，我过嚟睇。 喂，咁今晚见啊！ 好好好好。 边个啊？ 啊，咁今晚见啊？冇冇冇冇冇冇冇 ，Joyce 铺贴咧，阿 Jenny 问我今晚去唔去睇下，有批新货到啫嘛。 嗯，好啊，你去啦。 系、嗯、啊。 反正我今晚都约咗几个大妈生去饮嘢倾嘢。听我最近买地嗰啲 project， 系话时话咧，你上个月咧咪应承买俾我嗰一粒10K嘅钻石戒指嘅，你又话一个礼拜内有噶，而家成个月都嚟紧啊，只戒指一啲影都冇，你呃人噶， 傻猪嚟噶，过嚟，我呢排忙啊嘛，日日都有会开。 咁即系公司啲嘢嘅话，仲紧要过我啦。 傻猪猪啊！好啦好啦，嗱、先俾300万你先啊！嗱，我阵翻到公司咧，个钻打电话去珠宝店啊，攞打，尽快送嚟公司啊 ！OK 啦，满唔满意啊，水妹？ 算你咯。 嗯，司机，车我翻公司，然后车太太翻屋企。 头先好劲喎，四鬼 一向都劲啦。 咁你老公咩？ 系噶，佢啊，唔好提佢，唞啖气都无力，嗯、我真系惊佢啊，食豆腐都会啃死。 诶、欸，死咗咪好咯，系咪先？ 乜、哎、你咁黑心噶？话晒佢都系我老公嘛。 诶、欸，有几黑心啫？人人都会死一次噶啦。反正佢而家行步路都冇力，倒不如早啲啊投胎仲好啊，由零开始。嗱，咁我同你又可以由零开始， 嗯、 不过我哋啲力咧，就系个银行簿仔上面嗰啲，哇，嗰啲零多到真系，喂，话时话你老公有几多身家？ 嗯、 我睇报纸话咧，佢咩几百亿啊？哇，我真系谂起个心都跳啊！真系哇， 想创你个心啊？ 咩啫？ 佢唔知啊，几识保身啊？隔日咧就整支野山人参，又少肉多菜，不烟不酒，嗯、想佢死啊！我谂你有排等啊！ 咁、嗯、又未必。 点解啊？ 如果由今日开始，每日佢食嘅嘢，我哋加少少无色无味嘅毒药，一个月之后，突然之间，佢就会。喂喂喂， 嗯， 佢老爷翻嚟未啊？ 未翻啊，佢应该走翻噶啦。 喂，我想讲咧，佢食咗嗰只药成个月噶咯。 嗯， 你最近有冇留意到佢有冇咩即系特别嘅举动啊、表情啊？ 有啊 等等 有啊，佢呢两日咧成日话咧心好痛啊。 咁应该系嚟了啦。 吓， 喂喂喂，咁你留意住佢，因为一阵间有啲咩特别事情发生咧，佢两个一身，你就知道噶啦。 我知一波一波啊，我好惊啊。 黐线，你惊咩啫？开心啫啩？ 唔系啦，我哋咁样系咪好衰啊？ 衰咩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嘛！你冇听过嘅咩？系咪先？吓咩？ 我唔惊住啦，佢翻嚟啦，收线。 喂，有咩打俾我？嗱，千祈唔好用你自己嘅电话吓，拜拜拜拜拜。 知道。 讲咩啊？ 哦，冇，阿妹啫嘛，佢约我去打牌，我推咗佢啦。 倒倒杯暖水俾我。 你做乜嘢啊？你块面青晒嘅。 唔知系咪冷亲咧？哦，沾寒沾冻。 哦，你过嚟，你挨低唞下先啦。 嗯。 我倒杯水俾你吓。唔通？真系今晚呢杯水。 如果想佢走快啲，记得落劲啲嗰啲嘢。 好，再落多啲。水啊 ，Honey，Honey，Honey 啊，点解喐都唔喐噶？睇下佢有咩反应先，冇咗呼吸，佢死咗。死啦！阿婆仲未嚟啊，唔得，我打电话睇下佢去到边先。喂，阿婆啊！ 喂喂喂，你做咩打俾我啊？叫咗你唔好用电话打俾我啊嘛！ 喂，点解你仲未嚟噶？我好惊啊！我真系好惊，我 得得得，喂喂，唔好一卵嘴讲嘢，我嘅车跪低咗啊！而家我等紧拖车，又落紧雨。喂，你等多阵啊！ 咁你几时嚟啊？我真系好惊啊！ 惊乜嘢啫？老嘢都死咗啦，唔通佢企起身咬你咩？ 好衰噶！咁 喂，拖出嚟啦，唔讲住啦，唔讲住啦，拜拜，拜拜。 死啊！死人头啊！唔知个老爷瞓喺个厅嗰度而家点咧？明明死咗噶啦，唔使惊，佢应该唔会再喐噶啦。好，等我出去睇下先。 管姑娘唔惊你嘅，睇咪睇。咦？点解个老爷唔见咗噶？条尸咧，条尸咧，去咗边啊？冇理由噶，去咗边啊？去咗边啊？ 喂！ 啊！鬼啊！鬼啊！ 你你杀我？ 唔关我事噶，唔关我事噶，你 我唔会放过你啊！ 你唔好买你啊！唔好买你，唔关我事，你走开，你走开啊！ 入嚟，快闩门， 搞唔搞得掂？ 嗯，嗱，呢啲钱就嚟噶啦，即刻同我消失。 嗱，我都话我条桥 work 噶啦，吓到佢行出露台。我之前咪叫你锯烂嗰个栏杆，等佢一挨落去，成个飞出街又唔关你事，系咪先？ 只要你醒噶啦，嗱，袋好啲钱，撇啦，我而家要报警噶啦吓。 喂喂喂，报警还报警吓？小心啲啊！呢排咧，你唔好去你嗰个新女朋友嗰度住啊！咪人哋话喂，你老婆啱死，话你识第二个， 得啦，得啦，唔好咁长嘅，走走。 咁长咩戏啫？嗱，下次再需要帮手咧 ，call 我。 我叉住你啊，系咁啦。 多谢晒你咯，啊 ，OK， 拜拜。 翻嚟我哋嘅风骚范围，啱啱送俾大家咧，就系今日嘅呢一个片段人间啦吓。咁啊，里边有一个咧，就好似又奸又系好人，好人又系奸。咁其实呢个世界上都分唔到啦吓。 系啊， 我唔惯做呢啲人嘅，好头痛啊。 所以头先做得好差。 系啊， 你以为 我好人嚟噶嘛？ 我真系觉得你真系又要自己加呢个台词，你头先有冇听到啊？就无端端我就问佢就要嗰只十诶咩十块啦，跟住又俾300万。 系啊，知啊， 无厘头啊，唔关事。 同埋咧， 要交300万俾我。 同埋咧，靠嗰种效果咧。 系啊。 有句说话叫死得人多。 不如我哋讲下 behind the scene 啦，好唔好啊？头先真系。 咁有个人话。我做铃声，电话铃声。 今朝早啊， 系 食早餐嘅时候，懒 得唔得噶？你得一定得。跟住人哋开始讲佢先，连连连讲紧啊，大佬。 早知我做人， 我等佢连连等几耐，我都唔知我唔系有讲。我系咁掘住佢，喂，你个连连收咗喺边啊？ 因为个电话系我打嘅， 系 呢个十宝仔要接电话啦。 可唔可以解释下？ 冇连 连。可唔可以解释下你个连连去边？ 系你个连连去边咧？马连连。 你个马连连收咗喺边？点解头先一开剧嘅时候应该有电话响？点解 我知啊？ 你个 连连备好啦，我有揿，我好聪明噶，两部电话都系我。 你十部都冇用啦，你做唔到嘢就。 我哋听人讲好唔好啊？你哋 可以啦嘛？ 喂，我哋静晒， 系一样。 我哋静晒，你又唔讲， 系咪？同个连连系一样，系 dead 咗十秒啦。 废人、废电话、废连连。 我个连连系冇事嘅，我系由 A 电话打俾 B 电话。我点知佢个 B 电话要咁迟先响？ 你点解要 A 电话打去 B 电话？其实你个铃声 系 个铃声系基本上嗰度已经有嘅咧。其实你知唔知道个电话系可以打出同打入之外，仲有 呢个同学，你其实咪仲读喺低 B 班啊？其实你系咪未升级啊？读咗十几年仲系低 B 班。 第一，我想投入呢个剧。我就系真系用打电话、這個， 你梗系唔会用打电话呢个方法啦。你知唔知道其实系有零星可以 拣 一啖一啖血呕出嚟？ 系啊，点解你唔用嗰个呢、 啊、我唔中意啊。 嗯， 所以咪搞成咁咯。 系啦、 啊，系咪？ 呢啲叫迟黏黏，迟啲嘅佢黏黏，叫迟黏黏。 其实都恐怖啊！如果你有一个智能 电 话，電話但你讲嘅时候佢先知系。 喺度黏黏 声，咩意思啊？你 系啊，检讨下先 得啦。唔敢应承大家，我听日写个报告俾两位。 唔需要。 喂，嗱，预告下先嗱，呢个故事时间好好嘅，好正嘅，因为每日12:30咧听下广播剧，其实都系好多年前咧，即系我哋香港电台咧经常会有嘅，即系中午上下啦就会有啲剧听。嗱，听日咧有少少唔同，因为听日咧有一个咧提醒大家职业安全嘅职安剧， 都系剧啊， 职安剧系啦，咁啊即系各方面咧，大家咧即系开工咁辛苦，咁梗系要注重呢一个工作时嘅安全啦，系咪？系啦，咁啊到星期五咧都有翻我哋嘅剧嘅， 冇错。 咩剧啊？我哋星期五 玩鞋，着鞋玩剧嗰啲我唔记得个词话点讲，咩着鞋玩粤剧， 冇鞋玩剧走。 Okay, 你下次开心字典可唔可以用呢一个？ 好啊， 系啊，冇鞋玩剧走， 冇鞋玩剧走。我 今日咧我都觉得好犀利，因为两位其实基本上就即刻我哋即场去上我哋客家和话嘅外语班啦。但系今日哇两个嗰个表现非常， 下次你可以提升啲水准，再深啲嘅。 中唔中意有呢一个咁样嘅？ 好啊， 系啊， 我觉得可以有啲绘画喺里边。 嗯 ，conversation，OK， 咁我就唔做。 好啦，嗱。今个礼拜我哋仲有两日，星期四、星期五， 哇，好快 啊！ 好 攰啊，每一日都要谂。 同佢讲拜拜噶， 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You want to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who set it up. Now you're the one 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dust right now. 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I won't forget the way you're kissing. The feeling so strong were lasting for so long. But Why?